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TV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TV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课堂，欢迎出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朋友们好，大家好，听众们好，学生们好，晶晶好，Everybody 好， 大家好，欢迎大家赶紧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区，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学习。好，今天老友记课堂仍然是三部分，我们有课堂答疑、课堂的精彩情景讲解，还有这是大家的连读纠音。今天的片段呢不是很长，有些短啊，但是和下一周呢它是一个完整的主题，讲的就是什么呢？那种比较疯狂的粉丝。 对，就是 stalkers 嘛。 哎，那这个 stalkers 我觉得跟粉丝好像还不一样。 对， 您看看这个单词啊，叫 stalker。 对， 就是 S-T-A-L-K-E-R stalker 这种啊、 stalker、 是表示那种有点不太正常的粉丝了。 就是会知道很多他们正常一个粉丝就不会想到的东西，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你住哪儿啊， 哦，就是了解很多他的个人信息。 你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你小时候四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You know, 就是这些东西他们都能挖出来，有点恐怖。 哦，那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就是去挖他的一切，就是挖自己爱豆的一切的 一切的信息。 Yeah, it's kind of scary, you know, but these people do exist.We call them stalkers. 哦，包括比如说不管是在任何情况下去追随自己的爱豆啊，或者是甚至是跑到人家工作的地方等啊。 Yeah, 给他们送 ，you know, I don't know, like a 酸奶啊 ，or like some, you know, 就表示怎么样， 表示那种爱。 对，然后那个当然这个人如果长得帅，特别好，然后如果他不帅。就很恐怖，对吧？所以一个 stalker 有一大部分的定义，也就是不仅是行为这方面的，可是也就是你愿不愿意接受，对吧？所以就是这样的。那如果我们翻译成什么什么粉丝，那就是差了一点意思，因为英文的这个 stalker 不仅是根据一个比如明星，也可以是任何一个人。 也是任何一个人的那种什么比较疯狂的迷恋者。 对，那 stalk 这个字呢本身就是形容你脚的一种动作，就是我们打猎的时候，对吧？比较原始的那种情况，你怕吓到动物，所以你走的这个，你跟踪它，你走的那个样子呢，就是要比较小心、小声，特别认真的盯着它的这种感觉。 悄悄的， 对， 小心翼翼的， 小心，对， 暗中的跟踪， 然后就是特别专心的，就是都，然后就对，所以这就是 stalk， 那加一个二呢，就变成一个。 什么样的 人？对，所以就是都有可能 ，right？ 明星或者什么正常人都有可能。 就是说，那个随时随地都在这个追踪啊，自己这个喜欢的人或者是爱豆的那个足迹。 Yeah, that's a stalker. 叫做 stalker。 对，然后有一点就是已经不理性了。 那这个肯定是不理性的行为啊，肯定是不理性的行为。 对， 所以说追星没错，但是呢要理性追星，是不是？那个想太多以后啊，自己就会太什么太入戏了。你看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情景，你看这个我们梳理的哈，这第44个情景就是这样疯狂的影迷。情景呢是第二季的第12集，咱们的这个小演员 Joey 也终于收到了人生当中第一封影迷的来信。照理说像他这样的小角色是肯定不会说受到什么影迷来信的，是不是？ He's not like an A-list actor. 他连 B-list 都不是。 他就是十几线吧，哈，十几线这种事。但是呢他因为他没有经历过啊，所以他很开心。 这肯定是就是你想要走演员的一个这条路的一个 milestone 吧， right？ 当然就是你这种里程碑式的胜利。 所以他特别兴奋， he's very excited and I don't blame him. 是、 yeah. 他这个影迷呢看似是十分疯狂的、 yeah.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影迷也是由这个大牌来扮演的。 Yeah, just a crazy person, but it's, she's good at it. 这个影星。 Yeah, it's, Brooke Shields. She's a model. 波记小斯。 She's very, very good looking. 超级超级美貌的、yeah. 超级美貌，而且是童星出道的。 Yeah. 她真的是属于颜值很高的那种。她在这个老友记当中就客串了 Joey 的这样一个疯狂的影迷叫艾瑞卡。啊 完全分不清 Joey 本人和他饰演的那个医生的角色。 Yeah. 毫不掩饰对他的爱慕，给他写信。 Kind of scary.、Yeah. 还把那个信投到他们公寓、mm-hmm. 甚至其实知道他住哪儿。 是手送的。 啊，手递过去的。 对对对， 还送上自己的眼睫毛。 Yeah. 但是 Joey 是比较天真，他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个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他觉得挺好的， 危险他没有意识到。 啊、你看啊、哦，美女多好啊 ，Joey 就是那么简单。 美女喜欢我， 对， 那很好啊。 对啊，挺好的。What could possibly go wrong？ 然后好多东西 go wrong。 对，凡事呢就什么呀，他过犹就不及了。 嗯， 太多太疯狂的事情就会对别人造成一定的妨碍和干扰。 Yeah。 是的 ，Sure、 yeah. 啊，今天就是这个情景，就看他把这封信的 share 给他的朋友们看，朋友们觉得挺危险的，但是他觉得、挺好的， 没事啊， 没事， 挺好的、 好，情景短，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多选择了一些问题啊，咱们来看看，大家也同时看看你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嗯， 快乐山宝说，老师好。啊，我每天听咱节目收获很大，对发音和连读很感兴趣。 嗯哼， 现在我想请问发音的问题。 嗯， 我们 Henry 老师讲 L 的发音呢是舌尖顶牙齿后面发出来的、对吧？我听有的老师讲说有一种呢叫轻 L， 有的呢、叫 dark L， hold L。 Yeah。 就是请问这个 Henry 老师了，就是是不是美国不同的地区它的发音也有所不同，像财富 wealth、健康 health 这种单词、发 L 音的时候呢舌尖顶上去了然后再发 th 的音、的确有些麻烦。 I understand、OK，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这些发音呢你要记得很多的人他们的事业是依赖着这个。OK， 语言学家们有一部分的就是 they deal with phonetics， 嗯，比如国际音标的这个表格最近又换了一个 ，OK， 2018年最新更新的，然后就是 a lot of people spend time on this，OK，、okay? 很多的东西就是会分得很细 ，OK， 比如 L 可以说有一个 light L， 有一个 dark L， 这个讲究也有，我个人感觉就是有一点太多了。就是有一点开始就是太学术了，所以我从来不教这些的，因为我觉得有点多余。那当然如果你是研究这些肯定要考虑到的，可是如果你带这些理论然后这些讲究进去到真实的世界里呢，就是有时候其实会反而会耽误我们的学生学发音的时候。所以这个什么 dark L 靠舌头的后部分什么这样的呢，是有讲究的，确实是有，可是没有必要想那么多 OK， 因为重点呢是舌尖的动作还是主要的。所以比如 wealth 跟 health， 你刚刚问的就是这个音舌尖要顶上颚然后再发一个 th 的音，不同的地区怎么样不同地区的这些也有，可是我们不用考虑 OK， 我们就来一个简单一点的大家都能听懂的一个普通话的英语 OK。 然后这就是 L 的音舌尖要顶上去，可是你顶上颚再碰到上齿发 TH 的音很麻烦对吧，那确实麻烦，我们不会这么发的。而我们这个 L 的音是舌尖就会碰上齿，它音质上呢真的是没有区别的，你的 L 顶上颚 L 顶上齿，我这两个音刚都发了，一个顶上颚一个顶上齿，你是听不出区别的。可是如果我 L 的音舌尖顶上齿接着发 TH 呢就简单了，我就不用动了，因为我的舌尖已经碰到上齿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建议你别太学术的看这些，然后我也建议你别太看太多就是美国 native speakers 教发音，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你的母语的观点，所以他们就只能从就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方面解释，那这样就会比较学术一点。而我们这边给你讲的也都是一般就是中国学生的一些自己母语的发音会如何影响你学第二门语言的发音、然后这个启发点呢会稍微简单一点更容易能接受。 明白了。 对，然后那些讲究我一般就是用这个方式解释，就是你为了想要打篮球你先去学物理学，就是当然是有关系的，可是你学不好这个物理学其实篮球捡起来还是打不了、所以就是我们会比较就是怎么说 more practical 的一个方式讨论这些问题。 明白了。潘顿老师说到两点 啊。第一点呢，就是说他觉得关于这些发音的理论研究是有很多的存在的。 Yeah. 但是呢不能说 A 就是对的 ,B 是错的 ,C 也是错的 ,D 也是错的，不是这样的。 Yeah, 而且很多的就是想多了，就 哎 ,Yeah, it's not necessary. 咱们教给大家的呢是一个一定是一个标准的。你拿出去用以后，你跟着 Henry 老师学习拿出去用以后，那广大人民都能听得懂。 Yeah. 因为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啊、yeah. ,practical 是这么说的。 Yeah. 所以你不用揪那么细。 嗯， 不用揪那么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看那些 natives, 美地道的美国老师、英国老师跟你教发音的时候，他会从一个第三方的观点切入到这个理论的讲解，但是他不知道你中国学生， 对， 怎么把你们引导进去理解这个音，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你需要做对比，你了解的就是自己的，对吧？然后你需要学一个第二个系统，所以你要从你的了解的部分开始。就是推出去。可是如果我只是给你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对的，然后没有任何一个对比呢，那 it's like I don't know, it's like shooting an arrow blindfolded, 怎么说？ 嗯，那等等，是无敌放矢，无敌放矢。 对，然后你怎么样修改呢？也没办法，因为对方唯一能说的呢，就是说不到你的问题是什么，而就是说这个是对的，你要这样做。 嗯， 对，所以就这种方式呢会比较别扭，然后我自己不太喜欢用。 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无论你以前的这个学术背景是如何的，无论你现在还在跟着什么样的老师学习，那么你呢可以。建议大家就是接受 Henry 老师教给你的这一些，因为他是从一个简单的、易懂的、易用的角度来教给你， 也 可以用到的东西。 Yeah, 我所有的东西就是都是比较就是实用性是主要的， 很强 yeah. 嗯，而且你拿出去用绝对不会错。 Yeah, I 是这样。 I don't teach wrong things. 而且 Henry 老师也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不会教给你错的东西，他教给你的也是他自己的研究和总结。他有两种文化背景，他知道这个音是怎么发，中国同学会怎么错发。 Yeah. 所以他会从这个角度来帮助你来切入。 因为我学中文的发音也就是这样的，就是要从英文开始，然后再改一个这个，然后改一个那个，然后音质上有没有区别，就耳朵比较敏感，所以我可以对比。那教英文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用这一个系统反过来而已。 对、 yeah. 而且他也是一个比较讲究效率的人，他希望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教给大家最有效的东西。 Yeah, 嗯 ，Yeah, I don't like wasting time. 是的，是的，所以他为什么做那么多研究呢？就是希望能够教给大家一个更实用、更容易理解的东西。 嗯， 好，就从这个方面啊，我们也可以解答很多同学对于这种问题的疑问。因为大家有时候会有些边边角角的一些 ，Yeah, 啊，一些疑问，问是好的， yeah. 但是你要我们就是这么来解答 的。Oh yeah, yeah. I mean, it's cool to ask questions. I love answering questions. 对 ，makes me feel smart. So 对，拿出去最保险的东西啊。第二个关于咱双元音， 嗯。 啊，叫 A， 对 ，I， 还有 Oi 等等。 嗯， 我记得老师讲的时候说是后面的那个发的是 E 的音。 Yeah， 可是咱们中学教材里写的都是大写的 A 的音。 A， 对 ，A， 嗯哼 ，I， A， yeah， yeah， 我看那视频上也是发 A 的音，那这个我就困惑了。 嗯哼，yeah， 所以我一般解释的时候呢，就是会用两个方式，都有可能。然后第一个就是你见到一个 A 的音前面。带了一个别的元音，或者后面带了别的元音，也就是它是双元音的时候，最好发 E， OK， 然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如果你发成 E， 你这个滑动就不够饱满了。你从一个 A 滑到一个 E，I，I， 其实可以，可以的，然后你一定要发的完美，然后一旦你稍微有一点弱化了，就错了， OK， 重点是滑动。滑动是主要的，然后对一个语言学家们，他设计的这个国际音标的时候，他肯定就是觉得就是 I 够了，没有必要到一个 E 的音。OK， 那我需要强调这个 E 呢，是因为我们中文有 I， 我们也有 A 的这两个发音，然后他们两个就确实是跟英文的这个 I 很相似。你自己听一下 I， 你可能现在听呢是听不出区别的。可是对一个美国人来说呢，如果你用中式的 I 代替一个英文的 I 的这个滑动呢，啊，区别是可大的，很容易就听错，然后导致一些比较尴尬的情况。 嗯， 那如何解答这个问题呢？就很简单，我就跟大家说，你要彻底的舌根往上到一个 E 的音 I， 因为这个发音也是有的，然后没有人会觉得奇怪或者错， 然后如果你说快呢，然后你练好了这个滑动，阿姨，你在句子中你会自然而然的就开始收回一点，放松一点。所以你一开始练的阿姨的这个音呢，你以后说句子说快的时候呢，阿姨就变成爱，然后就正好就到位了。如果你一开始就在找这个爱，你以后说快的时候呢就再弱了，就变成爱，然后啊，然后哎都有，然后就尴尬了。 啊，老师解释的很好。其实 Henry 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之所以把它做成 oi i， 是为了让大家在一开始练习的时候，把动作做到饱满， 对，这个 做到最大。 Yeah， 当你做到最大的时候，你以后才会学会慢慢的收，才会有收的感觉，才会有 oi i。的感觉，那个时候的感觉收起来就很自然了， 嗯， 因为你是从一个很大往小的地方收，你练的是 oi， 以后你在念 oi 的时候就很自然。 对， 如果你只会念 oi， 你不永远不知道 oi 是怎么回事， 对， 你听上去就没有那么自然。 对，然后我会就是强调结尾有一个一，就是因为在美国，比如如果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时候呢，大家都是这样的，就是比如我说我觉得怎么样，然后我想要强调我们就说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所以不仅会说得更用力，可是其实会滑到一个 E，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在美国的这个文化，对这个发音呢，就是它的特别官方的一个标准的发音，就是 I会滑到一个E，那我们正常说话就会弱化一点而已。 嗯， 对，所以就是，所以我教的时候也就是从这儿开始。 好，就像一个人要练习拳击一样，你的手必须要去打到沙袋，而且呢，在沙袋上打出一个印儿，对吧？ Yeah， 这就是你的动作做到最大了。 Yeah， 这样的时候，你才能够在空中挥拳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像打拳一样。 Yeah， 我可以用另一个，就是我最近在学那个射箭。I really like it， 然后 兴趣也是多哈。 对啊，然后就是你一开始呢，你不想要打到那个 bullseye， 其实这个中心无所谓，你要先把所有的箭都射得密集，你要就是在一个地方哪儿都行，可是不要特别散，然后你就可以调整。对，所以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你不要一开始就追求一个完美的一个目的，因为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一，然后第二呢，你专心的这样，你回头专心的反义词是什么？分心的时候，就肯定就坏了。 没有，明白。先集中注意力去到一个大的一个大的深的和一个专注的方向。 Yeah。 第三个问题，简单，就是说中国老师上课的时候呢，都会问候哈，老会说 Good morning students， 学生会说 Good morning teacher， 这种问候好像有点中式。请问老师，美国上课一开始也会有这种问候语吗？ 我们会说 Good morning。 好，那 可是可能不会说 students 或者 teacher。 那如果是女老师的话，可不可以在姓氏前加上 Miss Fun？ 肯定会的。如果是就高中以下，如果这个老师没有一个比如一个 PhD 的一个学位或者一个 Masters， 我们应该就会用 Mr.， 就是针对男人。然后如果是女性呢，我们就是结婚前的，我们会说 Miss。然后结婚后呢是 Mrs.。OK， 所以 Miss 后面会再加一个 ES， OK， Mrs。 好， 那小写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Miss 是 MS， 然后 Mrs 是 MRS， OK。 所以就是这方面是有讲究的。 好的，好的。那就山宝的问题就到这里哈。好，我们来看 Cheryl 的问题。 Cheryl 老师，两个人面对面交谈， A 说 Where are you going？ 你去哪儿？ B 说 We are coming to visit you. 我们要来拜访你啊。这个 B 的话里不能用 We are going to visit you 吗？ 可以啊。 哦，也可以。 可以，可是我感觉这个面对面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说 Where are you going？ 然后另一个人回答 We， 如果没有别的上下文真的很难。 打电话也有可能啊。 打电话比较有可能见到，可是我不确定，可是也许因为说到第三方了，他要说我们，他说 We are coming to visit you。 也不对哈。 也可以，对，所以就是我也不太确定，两个都可以，你可以说 going， 你可以说 coming。可是如果你是在一个电视剧里面看到的这个呢，那就是要考虑到语境了，上下文。如果你在造句子，你想要创造一个对话呢，那 也需要剩下的余烬我才能确定下来。 但是不能用 going, 是不是？ 可以 ,we are going. We're going to. Where are you going? We're going to visit you. 也可以啦，也可以吧，因为也许有一个时态的一个区别。也许在讨论就是下个月的一些计划，而且下个月 B 的这个人会在比如别的地方。 嗯。 那这个时候就是你要把想到下个月我在哪儿用 going 比较适合。 好， 对，所以就真的很难说， 不能完全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I can't, yeah, I'm sorry.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问题先问到这里哈。如果一会儿还有时间，我们再问乐乐的问题。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情景了。周易收到第一封影迷来信，影迷呢看似很疯狂。 Hey, hey,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Rhythm? No, my first fan mail. Oh, wow. Dear Dr. Ramore.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would do anything to have you. Gosh, your not so secret admirer, Erica Ford. Oh, wait. P.S. Enclosed, please find 14 of my eyelashes. You know, in crazy world, that means you're married. This wasn't addressed to Days of Our Lives. This came to your apartment. There's no stamp on it. This woman was in our building. Oh, my God.I got my very own stalker. 好，今天的这句情景啊，一开始呢，他进到这个咖啡厅啊，拿着一封信，特别的开心。 对，然后他就说什么呢？他说 ：“Hey, hey,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好，这是呢非常常用的口语词，check it out. 对 ，check it out. 你们看，大家来看看。 对对，然后大家注意一下，我经常会听到学生们。包括你晶晶同学你也有说过check it now。 哎，我们喜欢。 我知道，行，你喜欢也 OK, 可是如果你这样说英文呢，这个呢的音是没有的。OK, 是一个的音 ,check it out, 是一个 it out, OK。 我们今儿跟着 Henry 老师正常的啊， 对， 把这个 check now 学会。 对对对，如果 you know, with Chinese people, 而且已经有一首歌对吧 ,check it now, 可以，可是如果想要把这个说给一个比如美国人听，他肯定会愣一会儿。然后不太确定到底是因为发音是不一样的，所以首先我们有 check 这个字对吧，它会连读到 it, check it, OK? it 的 t 跟 out 也会连读 check it out, 这个 t 的音其实会浊化成一个 the, check it out,所以你看没有一个呢的音，没有闹， 没有 对吧， 哎，因为我们汉语写这个字的时候写的是切 对 个Now, 对，切个 now, 对，那英文的发音就不一样。 好，我们来学习叫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对，然后 out 的特也会省略。 他是不是看什么都能用这个词？ 这可以是来看看， 来看看， 对对，就是他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说 check it out, 哎，过来看看，来看看发生了什么？ 那也可以是去看看。OK, 那我们去瞅瞅发生了什么？ 比如我俩坐在这边，然后突然间听到一个很恐怖的声音， 砰一下爆了。 对，然后我就看着你，我说 Go check it out, 然后就是让你快去看看。对， 快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所以这还挺常见的 ，you know, yeah, it's very common. 哎， 那后面我们有这个 Guess what I got? 猜我拿到了什么？ 对，然后这里就是大家注意这个 guess 的这个字跟 what 的这个字要连发 ，OK? Guess what?swa, 这个思跟窝之间千万不要顿，不要一字一顿 ,ok? Guess what? Guess what? ok? 然后 what 跟 I 也要连读，特的音也要浊化。Guess what I? Guess what I? 后面 got, 特要省略。Guess what I got? Guess what I got? 会说的像一个字一样。Guess what I got? Guess what I got? ok?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Check it out.Guess what I got? 要非常流畅的读出来。 Yeah.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Hey, hey, hey,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对。 好像我们在这里要卖什么切糕。 对，有一点像。对啊。所以你看 Chandler 就回答了一句 rhythm, 然后有这个笑声。我自己讲实话呀，我不太 get 到这个点是什么，可是我能猜测大概就是因为Joey 说的时候呢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就是有一点这种嘻哈的这个味儿， 哦， 也就是这 check it out 也就是嘻哈的这个感觉，对吧？然后这个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也是一个嘻哈的一个常见的一句话，然后这个 guess what I got, 那 Chandler 好像就是在嘲笑他这个说的有一点嘻哈味儿，然后就说了 rhythm, rhythm 是押韵的意思， 对对，rhythm 也可以是节奏。 就是有节奏，就是你想要比如说唱呢，你必须要有 rhythm， 所以他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有点像就是啊，你现在要走新的说唱的路线了，有点这样，就特别讽刺 ，right？ 哦，所以他说的那个话嘛， 对，check it out， 说的确实还挺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对啊，哒哒哒哒哒哒哒， 可能下面也有歌词要出来了， 对啊，对啊，后面就开始 freestyle 了，有点这种感觉。 这个 Chandler 也不明就里的问了一句，说是什么个情况？ 对 啊，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哎什么样的情况，他就幽默了一下， 对， 幽默了一下， 对他从来不会就是按套路回答别人的这种问题的， 是的， 从来不会。So yeah, that's Chandler. 这一个梗是这样的。然后 Joey 呢就回答什么呢？说 No, my first fan mail. 我的第一封影迷来信 ，fan mail， 第一封影迷来信。 He's so excited. Yeah. 然后 Rachel 就 All right. 真棒啊！ 对，棒， 真棒。 Yeah， 厉害。 好 ，Monica 就拿开信纸，展开就读起来了。 他就说 ，Dear Dr. Ramore， 你看看，亲爱的谁呀、啊？这个角色可是 Joey 在戏中扮演的。 对，是 Dr. Ramore 医生。 对，然后就说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would do anything to have you。 你看看，你知道我爱你的，为了得到你，我可以不惜一切。 中文会说得到你吗？ 可以啊， 哦、 为了得到你 哦，没有，我只是突然就想，因为英文的这个 I'll do anything to have you， 我还在想中文有没有一个对应的，可是就是得到你， 得到你、 OK， 好， 就是言简意赅的那种。 I'm not very familiar with this kind of Chinese。 是，未来你也会熟悉的啊，不着急嘛，是吧？知道你羡慕，未来会有的啊。你看，就一句话，你知道我爱你，话也不多说。 Yeah， and then Monica 也还加了一句 ，Gosh。Gosh 就是天啊 的一种变体、 啊、对一种说法，对、 就让人惊叹的那种 Gosh， 对 Gosh， 我的个天哪，老天爷呀！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二句连读了、对吧？ 比较肉麻的一句话、大家肯定想学。 对，所以他说的是 Dear Doctor 这个字呢，科的音啊、肯定会省略的，然后会有一个干脆的停顿。后面 ter 的音我们会浊化成一个的音，所以就发 Dear Dr. Ramore， 那这是他的名字，这个就无所谓了。后面呢 You know that I That 跟 I 我们要连读 That I 的音也会浊化 That I love you Love 的 v 跟 you 呢我们要连发，有一个连读 Love youview， OK， 大家注意 you 还是得发，可是前面只是一个 v 的音先 love you， 然后后面呢就有 and 我们就弱读成 an would do 我们要省略，就变成 would do anything to have you， have 跟 you 也需要连读，就跟 love you 一样 have youOK, to have you. To, 我们就弱读了。To have you. OK? Dear Dr. Ramore,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would do anything to have you. 就是这么说的。 重点在后面。 Yeah.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would do anything to have you. 对。他这里呢就是其实连读的比较少，因为他是在念，对吧？然后同时他也在强调了什么呢？Anything 是一个强调 ，OK， 他就没有连读。其实 do anything 一般正常会这么说，可是 Monica 说的时候，他说是 do anything，OK，、okay? 他好像顿了一下，为了强调。 那您看第二句是不是还稍微简单点啊？ Yeah, I think it's okay， 虽然长，但是 yeah 不难哦。 不算难，大家也会接触到一些就是简单一点、常见一点的连读和浊化，而且都是高频的，比如 that I 这两个字的词组很常见、，would do 也是。所以就是这值得练 ，It's a good sentence。 老师再来读两遍。 好 ，Dear Dr. Ramore,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would do anything to have you。 就把这句话的 love you、do anything 重读一下就好了。 Do anything， 然后 to have you， 然后落款是。 后面 是 他说的是 You're not so secret admirer， 你的不怎么神秘的 Not so secret 叫 secretive、secretive admirer， 对 admirer， admire 是羡慕的意思哈、崇拜 admirer 又是加上了 er， 表示你的羡慕和仰慕者。 对，其实一般就是这种这算表白信吗？ 算啊、 okay， 这太算了。 好，那个我首先英文没有这个词儿 ,OK, 没有表白信，然后没有表白，可是这里我们有这个 secret admirer, 就是在这种信的下面呢有时候就会写 your secret admirer, 这个梗很常见。然后就是不跟你说的是谁，哈哈，反正喜欢你说一声，然后就会说 your secret admirer。可是这个女生把名字直接写上了 Erica Ford,、然后前面就不能写 your secret admirer, 所以她就说 you're not so secret admirer。 明白了。 对对，所以就是这个梗很常见，她稍微改了一下而已。 通常都是留落款说你的秘密的仰慕者， 对， 就不留名了。 对对， 然后她就把自己的名字留上了，叫 Erica Ford、 yeah、 所以她前面写了一个 not so secretive， 对， 不那么神秘的仰慕者。 对对，然后就说了一个 oh wait，还有一个， 等一下还有呢， 有一个 PS， 那 PS 就是 postscript， 就是附注的意思。 然后就是说 enclosed please find 14 of my eyelashes。 enclosed 的意思呢是什么，就是那种随函附上的， 对，就是里面还有哪有什么东西， 还有什么东西 可能要注意一下，不然不小心就扔了、对吧。 please find、你能够找到14根， 对， 我的 eyelashes 眼睫毛 啊， 把自己的类似于像什么头发呀、眼睫毛这些毛发 ，yeah， 很恐怖。 为什么？ 就是I don't know， 就是在国外有这种，就比如我们会嘲笑，就是恐怖的一些，就是比如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比如我一个怎么说，那这种 stalker 的粉丝就会就是累积这个人的头发呀。然后就是有很多啊，然后把它做成一个 I don't know like a 娃娃挂在墙上，就类似这种，就很恐怖的。所以就听到这一段呢就觉得特别恐怖了，就大家反应肯定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有点毛毛的那种感觉，就是把自己的那个 鸡皮疙瘩，就 对，把自己的身体的什么， 对，而且听说 eyelash 是长不回来的，所以就更恐怖了。 那 Rachel 好像Rachel 那个对这个的理解是 对，他就因为就是这可能，因为对 Joey 来说他可能没有什么反应，就是哇哦有点奇怪，还不如你给我送个蛋糕什么的。然后 他可能不懂这个 eyelashes 表示一个多么亲密的意思 对，就是 you know 就送自己的头发什么的，就是然后还不仅不是头发，是 eyelashes， 就没见过， 是眼睫毛， 对，然后反正很恐怖。然后 Rachel 就说 you know in crazy worldThat means you're married. 在那种疯狂的世界里啊，这就表示你结婚了。 对，你接受了14根他的这个眼睫毛 ， 说明你俩已经结婚了。 哎，这就是一种，就是一种想象中的一种 瞎编的 神逻辑。 可是反正是挺恐怖的 ，It is crazy, yeah. 对，就是说即兴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管、不管这东西实际是个什么意思，但是只要我表达这个意思。那就证明我的心意了。 Yeah, yeah, 然后你接受了，你上当了。 对，你接受了，那就证明咱俩这关系肯定就成了。 Yeah, kind of scary. 是吧 ?Rachel、也会解读这个。 嗯哼。所以他这个 ,you know, in crazy world, that means you're married. 然后 Monica 呢就当时还觉得挺可爱的，然后 ,you know, great. 然后他就发现，他就说 ,this wasn't addressed to days of our lives.、 他就发现有些异样了。他说这个东西不是记到你们那剧组的，是不是？ 对，就是这个电视剧叫 Days， 还叫我们的日子Days of Our Lives。 Joey 在里面扮演那个医生嘛。 这个我再说一下，就是这个名字取的也真到位，就是特别，就是 it's a really stupid name Days of Our Lives， 就是没有什么意思，可是听起来特别文艺的这种，就是这些 soaps 一般都是这样的名字。 Anyway， 对，所以 this wasn't addressed to days of our lives. Address 是邮寄、寄送的意思， 到这个电视剧的 studio， 不是寄到他们剧组去的。 This came to your apartment. 直接送到你家去的呀。 就是有他的家的地址。然后他就说 ，There's no stamp on it. 信上也没有邮票。 This woman was in our building. 天哪，他马上推测出来了，说这个女人她去过我们的大楼。 对，就是在我们大楼里面，就是都在我们住的地方 有这个人出现了， 说明就是完完全全的已经什么探听到他的家庭住址了， 已经知道他住哪儿了， 而且他的行踪是没有办法再隐藏的了，一定被知晓了。 对啊， 包括什么电话号码呀，你知道吧，这些都是属于个人信息的， 对啊， 内容， 对啊，都有了，在别人手里了，所以他就觉得很恐怖。然后这也就是 this wasn't addressed to days of our lives， 就从这儿就开始推测了一个神探 啊， 神探莫妮卡， 对吧？来，今天第三句连读。 好，这个 addressed to 谁？很常见，就是。感觉好像就是快递的时候见到会比较多现在。就是送给谁我们就说 who is it addressed to, OK? 所以这里就是 this wasn't, 这一段我们需要连发。所以是 this wasn't, 跟前面我们学的第一句 guess what 的这个滑动是一样的。OK, 所以这个 this 跟 what 之间不要顿，要连发 this was,this was,OK?wasn't,的特我们要省略 this wasn't 跟 address 要连读 wasn't address this wasn't address OK 所以这三个字呢会比较连 OK 就是连的比较就是过分了 OK this wasn't OK addressed 后面的会省略 this wasn't addressed to 我们会弱读成 to this wasn't addressed toThis wasn't addressed to days of our lives. 这里 days 跟 of 要连读 days of 然后 of 跟 are 要连读 our 这个字一般口语中我们都会弱读成 r OK 所以 our 两个音节就发 r 所以是 days of our lives OK days of our lives This wasn't addressed to days of our lives Days of our lives. 对 days of our lives. This wasn't addressed to days of our lives. This wasn't addressed to days of our lives. This wasn't addressed to days of our lives. This wasn't addressed to days of our lives. This wasn't addressed to days of our lives. 对，所以大家就前半部分要多注意。This wasn't. OK, 这几个音节一定要流畅，要流利，不用快，可是要连贯。OK. This wasn't. This wasn't.OK, 不要分开一字一顿的说出来。 好，同学们在聊天室，有个同学说女影迷还好，男影迷就恐怖了。其实男的女的不、 都还挺恐怖的， 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行为是什么。 yeah, 对不对？行为是什么。Joey 就说 Joey 就说 Oh my god, 你看他本来 对啊、 这个表达是正确的 对 吧哎呦我的天哪、他可能意识到危险了 对然后其实没有因为他接着说 I got my very own stalker 天哪我有我自己的跟踪狂了 对 I got my very own stalker 挺有意思的这里有一个 very 你有没有看到 看到了 一般可能学生会觉得我有自己的什么会说 I got my own stalker 不就完了吗 对可是 这样 very 呢 这个 very 就是会加强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比较靠近中文的我有自己的有一点像前面加了一个终于我终于有自己的一个跟踪狂了对吧所以就是 I got my very own stalker 这个 very own 就有一点像就是终于的这个感觉、 竟然还有终于的意思 对有这个感觉、对对、 好这个情景也挺有趣的哈 挺可爱的 哎也知道了现在这个咱们的这个追星文化也是如火如荼啊现今也是这样子的哈、 yeah. 我们也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的粉丝做出了许多不理智的事情 kind of scary、yeah. 是的所以这个凡事他真的要适度因为很多人他的这种工作不能让他表现出真实的自己 yeah. Yeah. 所以他只是创造一些文化的作品让你来给予欣赏、 yeah. 所以你不能把它当成是真人本身 对 你可能喜欢上的就是那个角色 yeah which is great and that's fine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这说明人家创作角色成功了呀， 对， 是不是 ？But yeah, some people get really, really crazy. It's weird. 就说这个现象，现今真的是很常见的，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们。咱们节目也呼吁一下吧。就说追星什么的要理性。不说远了，咱就说近的。你看 Henry 老师是大家心目中的大明星吧？是吧 ？Yeah. 那他为了讲课的需要，也不能完全就说这是真实的他。 Of course not. Yeah, I'm much more mature here than I am normally in my life. 他说他谦虚的说他自己啊。 还不如他在节目中表现那么成熟呢。 对对，我平时自己都还挺幼稚的。Yeah, I'm a very childish person. 还不是呢。 I'm super childish. 下来成熟得很。 我前天想要做。 下来就是一老爷爷。 想要做泡面，结果居然做坏了。 好， 你能想象一个人就是做泡面都做过？ 大家不要相信这真的，他在表演呢啊，他表演呢，连一个课堂，你看他都没真的。 I can send you pictures. It's embarrassing. 哎，就说嘛，就是我老是为了给大家呈现出一堂很好听的课堂，一个节目， yeah. 也不能完全说是表现出他真实的自己。 Yeah, and then usually you will be disappointed if you know.接太近，因为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就是 never meet your heroes， never meet your heroes， 对， 距离产生美， 对，就是对这个特别好，就是千万不要见面，真的见面你的英雄， 见光死， 对，因为就是距离产生美， 就保持一点距离其实是挺好的， 对，你会发现他们就是个人，或者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人。You know, 这很正常， 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现实、 yeah. 是这样的哈，所以保持一点距离挺好的。是吧，挺好的。哎，所以这个剧集也很有意思，下一期那更疯狂不得了啊，还要去做出一些离奇的举动。 嗯、yeah. 这个影迷了。 那 Joey 就开始学习了，对吧，就见了他一起吃了饭，然后特别恐怖。 下次再说啊，下次再说了。 Yeah. 好，今天我们的情景就是这样了，我们请韩俊老师把今儿要教的连读给我们做一下示范。 行，我们今天就只有三句话， OK? 第一句是 check it out.Guess what I got?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第二句 Dear Dr. Morey,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would do anything to have you. Dear Dr. Morey,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would do anything to have you.Okay. 然后最后一句就是 This was an address to days of our lives. This was an address to days of our lives. Okay, 好，三句同学们自选吧、 yeah. 啊、有的同学说我们严重怀疑 Henry 老师有这个疯狂的对 什么哦，是吗 ？Star， 我们其实挺希望有的。我们如果收到第一封那隐秘来信，我们也跟周宇似的。Oh my gosh！ I sit next to my mailbox every day 。 那天天我们都守着信封， yeah. 信守在那小区门口坐着。 All I get are 广告。I don't even. Yeah, it's kind of sad. 是吧？哎呦，您真是抬举我们了。 我跟你说，有一次我收到了一个，就是然后打开的时候还在想 ，Oh my God, this is crazy. 然后在后面才发现是一个广告。 你看看， 好像是情人节送的，我好像在那儿。 看，小心，我们 特别厉害。我看的特别认真，好多的中文字不认识，还在那边分析了半天，还手机查了，然后看到结尾就是一家公司的名字，气死我！读了半个小时。 哎呀，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我还在想是谁啊？ 我们太能理解 Joey 的心情了。 So sad。 哎呀，太理解了。 这活动搞得好，真的， 真的。 Anyway， yeah， so 我们老师都中圈套了。我们的听友那个个都是成熟理智型的， yeah, 别说动不动要把哼哼扑倒，谁来扑过啊？你看。谁来扑啊？来啊， no, 你来啊 ！No, it's okay, it's cool. 来啊，来啊，互相扑啊 ！You just like 请我吃个什么饭 or something. 大家都特别理智、 cool、 啊，又成熟又懂事。你们我们是很放心的，没问题哈。好，我们再把这情景看听一遍。 嗯。 Hey,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Rhythm? No, my first fan mail. Check out. Dear Dr. Ramore.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would do anything to have you. Gosh, your not so secret admirer, Erica Ford. Ew, wait. P.S. Enclosed, please find 14 of my eyelashes. You know, in crazy world, that means you're married. This wasn't addressed to days of our lives. This came to your apartment. There's no stamp on it. This woman was in our building. Oh my God.I got my very own stalker. 好，今天的情景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检查上周的作业。 OK， 上周我们有四句话。第一句是 Queen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in Little Rachel Land。第二句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第三句 Apparently you were a little mean to him in high school。 哇，你刚才那第一句好像那个 Brad Pitt 在说呀。 对，因为他说的时候就增了一点鼻音的那个。对， 再听一遍，觉得好像 Brad Pitt 说的。再听一遍 Queen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in Little Rachel Land。 Exactly， 就是这句话。好，同学们发挥你们的啊 ，OK， 实力了啊，鞍山颜值担当。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Who is this guy？ 重音是 is 而不是 guy， OK？ Guy， 潮。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不错 ，who 的这个要注意，嘴唇要滑动 ，OK， 要慢慢的嚼，不要发 who，OK，、okay? 这个 wu 的音就是没有滑动。 有美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OK, serious 这个 yeah 的音没有出来，你的下颚太僵硬了，嘴巴要张开，别发 re、是 rea OK 一一 I had no idea No I 一个 I 的音出现了 No I OK 最好是有一个 I 滑动 Maggie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Serious yeah 的音丢了，丢了一个音节了， 不能丢的。Shirley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不错，这个 Lee 的了的音注意一下，舌头侧边别上去了，有一点像一个呢的音了。 Ella I had no idea No Y 又是中式的 O 又是中式的 Y OK 是要用双元音 OK、 紫水晶 I had no idea 前面的 I 非常好听，后面的 Y 不错， Now 发成 No 变成 O 的音了。 夜空中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不错Seer 的这段呢继续练习，你的发音是对的，可是现在呢需要再连贯一点 Seer 不要 Seer OK 最初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OK, who is 这个 word 的音丢了 OK 所以要连贯 Who OK 范范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Seer 结尾的R丢了，你发的是 Siri 要、okay. Siri 啦， 对，要 Siri OK 一片云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不错 who 发成 who 了 OK 所以要有嘴唇的这个滑动。 圆圆 I had no idea Had no 的这个双元音开头嘴巴再张开放松 OK No 再嘟嘴 No Monica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不错，这个 serious yeah 的音嘴巴稍微小一点，刚刚变成 yeah、okay、 发现这个 seriously 果然是大家的一个难点， 是的，特别 关口， 而且很常见、 要练习、 一定要练好。 Carrie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这不错， guy 别加重音， is 才是重音 OK 天平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Who is this guy? 要连贯一点，不要一字一顿，不要头重脚轻。Who is? Who is? OK, 要连发过去。 Fly Queen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in Little Rachel Land. OK, 你的 N 在音节结尾一定要顶舌尖，前面 Queen 的这个 N 没有听见，因为你用了一个前鼻音，后面 wants 你也没有顶舌尖，而发成翁，用了一个后鼻音 OK 这两个鼻音都是不对的，一定要顶舌尖。 小牛 Queen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in Little Rachel Land、 这个学生的问题是一样的 OK 就是 N 的音舌尖没有顶上颚，虽然 Queen 的 N、稍微清楚了一点，可是还算是一个前鼻音。 伟伟 Queen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in Little Rachel Land 一样的问题，呵呵，就是 N 的音没有顶舌尖，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中文不存在音节结尾的 N， 对 对， 没有这个， 只有音节开头会顶舌尖 na na no no， 可是 you know 音节结尾呢，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练习，要多注意这些 N 的音， 大家要好好听别人的，要磨你的耳朵，你一定要把别人的问题听出来、才说明你 get 到正确的点、别人的练习你一定要认真听。Monica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OK, 继续练习 OK, who is 的这个不行，要连贯 OK, 要放松 Who is OK, 气流是不断的发出来。 Anna Apparently you were a little mean to him in high school. OK, hi 的这个 I 最好用哈一OK, 别发成 I 的这个音。 环环星 Apparently, you were a little mean to him in high school. OK, 你要注意这个语音语调，你想要模仿那种英式的发音 的这种语音语调特别难模仿。 High school 的这个哒哒 很少见 ，OK， 就是连在英国也很少见，所以就是最好呢，就是重音高，非重音低 ，high school，然后不要模仿那种英式的韵语调，真的很难。 好的哈，曾小婷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Who is this guy？ 不是 Who is this guy？ This 不要加重音 ，OK？ 小毛毛 ，I have no idea。 No 又是一个哦。的这个音，然后你的滑动是一个云语调的滑动哦，英文很少见 ，OK， 然后滑动是要靠嘴唇 ，no，OK，、okay? 不要 no。 Captain Cook， Apparently you were a little mean to him in high school。 OK， high school， 不要在 school 加重音 ，OK。 哈啊 ，In Ritua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in Little Ritual Land。 OK， 除了这个 N 的问题呢，就是 wants 又用了一个后鼻音，还需要注意 re， 别发 re。OK， 它不是一个 re， 是 a e。OK，所以嘴巴要张开，要滑到一个 e 的音。 Nancy， I have no idea。 说了不要 dear 了吗？ 对 ，dear 了。 dear 是 d 呀，没有儿化音。OK， 一定要记得。 对， 夏日果实。 Queen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In Little Ritual Land. OK, Ritual 跟 Ray 双元音的问题也是一样的。然后 Queen 的这个 W， 我上次也说得很清楚，你一定要彻底的把嘴唇撅起来 Queen， 不然这个 W 听不见。你刚刚发的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 Queen， 有点像中文我们说比如夸的这个哇哇的这个 W 的音，这个就不够紧了，嘴唇要更紧一点。 琪琪这音效不太好、啊、 yeah, 没办法 I can't hear Queen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in Little Rachel Land 也是这个 word 问题 OK 刚刚 听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反应你说的是 clean 就是 cl 的音了你一定要嘟嘴 Queen 这个 word 的音嘴唇一定要要紧 Angel Queen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in Little Rachel Land 这就是 N 的音的问题 Wong没有 on OK one 英竹 I had no idea OK no on 的这个音你不仅没有一个五的滑动你这个音也带了很多的鼻音 no on 的这一段要把这个也去掉 OK no 晶晶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guy 发成 ga OK， 结尾的一完全丢了，这第一个问题。第二呢 ，seriously 四个音节你丢了这个 y 的音，发成 seriously，OK，、okay? 所以要注意音节的数量。 新同学一年 ，seriously who was this guy？ OK， who was this guy？ 你可能会觉得 z 连到 z 的音有点麻烦，这个要多练习 z， 注意舌尖在哪儿，然后再往前推。 勤劳的哈士奇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李，你发成 li，OK，、okay? 所以这个就顿了，然后这个 e 的音也不饱满 ，seriously，OK、okay?。 双木林 ，I have no idea，I'm sorry。 OK， 这个不错。I had no idea， 这个 OK， 算过吧哈， 算过了。 Warmer， I have no idea。 No way， 这个 y 的这个音放松，这个 w 的音不要太刻意。OK， 那五结尾的 w 会导致这个 w， 不要刻意的发 w。 好， okay? 好，猫小咩。 Apparently you were a little mean to him in high school。 不错 ，little 结尾的这个 l 没有听见啊，听到的是 little。OK， 所以你要注意这个 dull。L 的音 ，OK。 蓝猫 ，Queen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in Little Rachel Land。 OK，wants、okay, 又是一个 on 的音了 ，OK 是 one 要舌尖顶上颚。 文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不错，可是有点平，要加一点感觉，重音特别重要。OK，who、okay, is this guy？ 哦，谈笑 ，I had no idea。 I had 这个 I 的双元音没有听见，你说的是 I。OK， 所以要注意 ，I。 April Rachel does whatever she wants in the original land. Rachel， OK， 这个秋出来了，是秋。OK， 不要用 O 的音代替 O。 哎，都成了中文了，那就不 对 了。对， 就是秋了。 不是的哈，算中文字是哈。不是 Lenny。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Reus 这两个音节一定要分开，你现在融成 re， 应该是 re， 文静。 Seriously, who is this guy? Who is this guy? 不错，who 的这个音要注意，嘴唇要滑动，是 who. OK, 不要发 who. Aishara. Apparently, you were a little mean to him in high school. OK, hi, I, ha, yi, a, yi, 双元音的问题。OK, 别用中式的 I, I, I, I. Judy. Apparently, you were, a little mean to him in high school. High school, 重音是 high, OK? 然后 to, 注意不要发 to, 特别顿，而且没有滑动， OK? 好，今天的课堂纠音就到这里。 耶、yeah. ！ 同学们要是想跟老师搞好关系，那怎么着呢？必须得，必须得， 巧克力啊， 必须得有进步。 哦哦，对， 你有了进步，老师才会关注到你。 蛋糕，cheesecake， 那就来点润喉糖、棒棒糖什么之类的吧，来适当中送一点吧，哈。 Yeah, 送那个。 对，你要进步，进步了以后，老师感到很欣慰，老师就会关注你。 大家要 是 是要注意的，也就是你要练习的时候是肌肉记忆 ，OK， 就是需要。要练习 That's all、 啊、喜欢老师就好好学习 就好好练习， 这就是最好的喜欢了、啊 yeah. 这是最最牛的粉丝了、 mm-hmm. 好，最后哇，成绩惊人，哇塞，这进步惊人，让老师感到很欣慰、 mm-hmm. 就牛了。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okay. 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安德老师。 Thank you.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继续了解冬季残疾人奥运会的一个项目，叫做高山滑雪。高山滑雪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的一项运动。运动员需要同时掌握速度和敏捷度来完成比赛，下坡时的速度可达到每小时100公里左右。2014年索契冬季残奥会高山滑雪分项共有五个，分别是滑降、超级大回转、大回转、回转和超级全能。每个分项都分为站姿、坐姿、视力残疾三种类别，男子、女子项目设置相同，共计30个小项。好，下面请您听听看冬季残奥会项目高山滑雪的更多英文介绍。 Para-alpine skiing is practiced worldwide and 5 events are on the Paralympic program. They are downhill, super G, super combined, giant slalom, and slalom. Athletes combine speed and agility while racing down slopes at speeds of around 100 kilometers per hour.In para-alpine skiing, you will see athletes with visual impairment skiing with a guide. The guide skis in front of the athlete and verbally gives directions to the athlete. 您听清楚了吗？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有两个，一个是 para-alpine skiing. Para-alpine skiing 就是残奥会中的高山滑雪项目。Para 是 P-A-R-A, Alpine 是 A-L-P-I-N-E.Para-alpine skiing 是高山滑雪项目。另外一个词是 agility. Athletes combine speed and agility while racing down slopes. Agility 这里的意思是敏捷度。Speed and agility 是指速度和敏捷度。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